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送出的是我们为您挑选的资讯，您将听到证券法转入13届全国人大5年立法规划，工信部筹建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股市收评，科技题材股退潮，独角兽领跌。资讯过后，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北京荣鑫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一起来聊一聊板块轮动。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14会议审议。方案显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延续多年的一行三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旦该方案通过审议，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变成一行两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通知指出，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继续落实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今天，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表示，无论是从养老金方面，还是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说，延迟退休都是大势所趋。不仅是60岁，从长远来说，恐怕还要有所延迟。证券法将转入13届全国人大5年立法规划，适时推动审议通过修订草案。电子商务法和证券法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2审，还剩下14部法律，目前正在抓紧起草中。 今天央行公告，为对冲税期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开展6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具体为7天品种300亿元，28天品种300亿元，中标利率持平于前期。今天公开市场没有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600亿元。汇率方面，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3218 元，比昨天上调115个基点，为连续第二日上调。市场人士指出，近几日美元转为弱势震荡，人民币对美元仍有震荡上行的空间。据工信部透露，近期信息化和服务软件司就筹建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事宜开展专题研究。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维网联盟等国际标准化机构已经纷纷启动区块链标准化工作。区块链火了，也带动了相关的就业领域，市场的热度也拉开了区块链招聘的薪资水平。业内统计显示，腾讯、小米、阿里等互联网公司招聘区块链工程师的月薪在2万元到6万元之间，苏宁易购区块链资深开发岗的最高月薪达到10万元，甚至有区块链行业媒体招编辑记者，月薪开出的是3到6万元不等，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火热的抢人现象，一方面说明区块链仍然存在大量的泡沫，各大公司纷纷跑步入场，另一方面说明区块链技术尚处于早期阶段，核心人才面临巨大缺口。我们再来关注股市表现，今天三大股指低开后震荡盘整，上午沪指小幅低开后呈震荡格局，受银行等权重板块拉升的积极影响，沪指持续上攻，一度翻红，创业板指则一改此前强势而震荡整理。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3310.24 点，下跌 0.49%， 深成指收于 11241.41 点，下跌 0.75%，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72.68 点，下跌 0.52%。从盘面上来看，养殖业、汽车整车、自贸港居板块涨幅榜前列，独角兽概念、富士康概念、工业互联网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此外，今天保险板块集体回落，整体下跌 2.13%。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要闻，万科 A 市值50天缩水上千亿，首席执行官祝九盛直面履新第一考验。乐视网早盘70万手封单封死涨停，360尾盘直线涨停，成交超过20亿元。贝因美早盘上涨超过 6%， 午间发布公告拟出售旗下子公司。融创接盘海航旗下房地产物流资产，交易作价近20亿元。海南椰岛业绩变脸，或将被 ST， 早盘股价逼近跌停。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首席分析师王宁，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你好，请您简单的介绍今天的盘面走势。 整体上在连续的上涨之后呢，创业板短线出现了小幅的震荡，但是依然是缩量的状态，也就是说上攻过程中保持着量价配合的状态。那么沪指呢和深成指这段时间呢，严格说都是跟风创业板，所以说目前我们判断大盘的这个要领呢还是以这个创业板的走势为主。 昨天创业板跳空高开，今天呢出现了这个回落哈、那么您认为创业板近期是否已经达到高点，还是说后期还有空间？ 后期明显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为按照我们对于中国股市热点轮动的规律来看呢，在季报和经济数据，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前，也就是四月中旬之前，是题材股的相对黄金期，尤其近期国家政策倾向于独角兽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至少在四月中上旬之前的这段时间，创业板高点可期。 现在创业板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啊，您怎么来看投资的要点？ 是这样，就很多股民朋友这段时间就是说问我说，看到别人的股票有的涨停啊、大阳啊，自己的股票走势还不是很强。我觉得应该这样区别对待。第一点呢，就是说无论是你 你选择的什么样的创业板的股票，什么题材的，主要要关注一点，就是说在价值投资盛行的当下呢，选股一定要是基本面良好，也就是说业绩连续增长，而且呢目前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上涨，只要是这种股票出现滞涨呢，我觉得都可以坚决的持有。但是如果是说基本面出了问题，或者说这个连续业绩下降导致的滞涨，这样的股票应该抓紧卖出换股，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我们看近期呢，这个大家的风险偏好有所上升哈，情绪呢也更加的偏乐观。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业绩并不好的股票出现了涨停。那么您预计未来还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特别的留意？ 因为现在在这个国家开会的这个期间呢，加上近期证监会反复的出报告，那么都提到了我以前一再倡导的加快退市制度，严厉退市制度。那么没有严厉退市制度作为前提的话呢，注册制就很难推出来，因为这是一个供给相对平衡的市场，才能够像美国那样长期的大牛市。那么现在目前的情况看呢，连续两年的亏损，或者被证监会谴责有这个违法行为，或者已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一系列的，就是这些大概能有几百只吧，甚至我看前两天那个官方还提到，就是说年报造假的也可以说严厉退市。那么所有有前科劣迹的上市公司都是地雷，股民朋友们如果有的话都应该抓紧卖出，一定要买那些就是说长期回报投资者而且诚实守信这样的优良的公司，坚持价值为王的这个思想。 嗯，好，把地雷扔出去， 对， 然后抱在接盘手里。 是的， 谢谢您，谢谢您，王先生。好，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明天下周再见啊。 好的，再见。 哎，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我们每一位连线嘉宾，包括现场嘉宾，对于股市的分析仅代表他们个人的意见，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依据。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嘉宾是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荣兴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聊聊这个板块轮动啊。 嗯， 那首先也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的这个盘面走势，您的观点和刚才连线嘉宾的观点有什么一致和不一样的地方？ 和刚才连线嘉宾的观点大部分是一致的。最近特别是春节以后，很多题材股，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题材股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些上涨的题材股里边，或者说叫成长股里边，涨幅最好的应该是和国家的产业政策相关的一些标的。 涨幅最好的涨了多少？ 涨幅最好的有的已经翻倍了。 就是过年完年这段时间吗？ 对对对。最近比较热的板块主要集中在新经济板块、5G 板块、芯片板块、新能源板块，还有那个人工智能板块、云计算板块。主要在这个因为过完年以后，这个国家的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了去年和前年的大幅下跌，很多具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被大幅的错杀。他们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估值的优势。暴跌之后一定会酝酿比较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力。这也是这一轮很多题材股连续的大幅上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您是从三个角度来说，一个是政策春风频频往这儿送，而且送的是暖风。 对。 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股票确实业绩不错。 对。 第三个呢，就是属于超卖、超跌阶段。 对。 那么它自身还有一个这个价值回归的这个惯性，是吧？ 对。 啊，大概是这么几个。那我们分别说说呗。刚才您说这个新经济板块非常的活跃哈，有哪些政策是在后面支撑着他们？ 首先就是最近比较火的独角兽的一个回归。富士康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已经创造了 A 股 IPO 的 最快， 我估计以后也不会有这种速度了。 36天啊，从递交招股书到最终过会。 对，这个代表了监管层对于优质的企业在 A 股上市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态度，并且监管层明确的提出了，要打造新经济产业、新经济板块、新业态，要打造高端制造业，打造比如说还有一个那种居民融合，还有国产的芯片这些板块，监管层给了很大的一个政策支持，这也是强国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支持吧，相当于是通过资本市场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实体经济中支撑国民国力的几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好，政策的出发点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啊，但是我想啊，就是说这些产业它最终受益反映在盈利上面，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就是说这老师教得好，你还要肯学啊，火车跑得快， 对， 后面还得跟着他走才行，对不对？ 对， 所以说还有每家公司自己的治理啊，包括自己的市场的经营的问题。那最近这段时间啊，还没见着这个账面上盈利呢啊，但我们已经看到股价是往上窜了这么多哈，那我总就觉得啊，是不是它快了点儿？有一个案例跟大家分析分析啊，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说的这个独角兽，其实没有这个独角兽概念是此前啊，在 A 股市场里有很多的概念，但是独角兽概念还是这段时间才听到的啊。其实以前我们说独角兽更多的是在哪里啊，是在这个创投领域， 对 啊，就是我要投资这个赛道的独角兽， 对 啊，第一个和第二个我都投了以后呢，这个市场都是我的啊，就像这个打车呀、共享单车呀等等很多领域啊。那么后来呢，哎，怎么就转到这个 A 股领域了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呢当然是有一种官方的表态嘛，就希望更多的 BATJ 啊这样的公司回到 A 股市场上市啊。那么再加上后来的这个富士康 IPO 啊，火速的获批，那么就带来了一批所谓独角兽概念的股票的暴涨。比如说什么呢，安彩高科这个股票啊，从5.25块2月12号的时候涨到了3月9号的10.01块，涨幅是90.67%。那么他这个股票有什么关系呢？说啊，是这个他的第二大股东是富士康的旗下子公司，股份占比啊是17.04%，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查出来的啊， 对对， 公开数据。那么一下子你看市场就开始啊有这个炒作的倾向了。那么刚才我也说了，你炒作可以啊，它有业绩支撑，或你刚才说的超跌啊，或者是短期怎样都可以。那他们发布的去年三季报，公司当季净利润为-0.06亿元，同比下降505.15%。一般下降这么多，这个公司可能是受很多因素影响，或者说它的这种周期性还挺强的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家公司说是跟小米有关系，这个公司叫京达股份，大家也可以复一下盘啊，我看到的至少是两个涨停啊，至少两个涨停。那这个股份啊有什么特点啊，有人查出来了，说他们曾经发布过公告啊，2014年12月，这个公司啊通过香港的子公司投资了4000万美元去认购了一个专项股权投资基金的份额，而这个基金呢啊还投资了小米。再结合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独角兽上市啊，小米不也是现在也不知道在哪上嘛，还很可能回到 A 股上，也可能在香港啊 A 加 H 哎是吧，或者 A 加 H 都有啊。但是呢有人查了，说这个公司认购这个基金啊只认购了4%的份额，而且这个基金也投资了很多的标的，投资小米也是它其中的之一，并不知道它投了多少。就换句话说，你买了一个基金， 然后呢你只买了它 4% 的股份、 嗯、 这个基金呢又买了很多的公司，其中有小米的股权，于是我这家公司就涨停了，而且还好几个涨停。 嗯， 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当然存在即合理，但是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您怎么来看待这两只股票的现象？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是基于之前的原因，第一是政策面偏暖，第二是超跌，基于这些原因是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嗯、就是说也说明了市场是缺乏热点的，当市场出现了一个热点以后、 嗯、 市场的最灵敏的一些资金，最快速灵活的一些资金，他们就会很快去发现市场的热点所在。 嗯， 啊，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因为散户的资金、 嗯、 散户在里边的比例散户在里边的比例比较大、 嗯、 当有那个主导的资金进行引导的时候，市场的跟风就会比较强，情绪化这块体现的会非常强、 嗯、 就像之前的雄安公布以后，所有的只要与雄安板块沾边的都会先炒了一轮， 而且大家不是炒股票， 对， 不仅仅是炒股票，还开着车去了、 嗯、对对对， 房子也被租了， 是的是的。 嗯、 但是咱们回头来看，雄安第一轮炒作以后，很多伪雄安板块或者和雄安已经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些板块，在真正的这个雄安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化。 嗯， 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独角兽，这个也是一样的。其实最开始也就是市场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因素，因为市场情绪化主要也反映在一个指标上，就是市场的妖股出现了 次数多起来了， 以及监管层对于妖股的特停的一个力度。 嗯， 因为市场的活跃资金，他们总会去引导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我觉得。第一轮这种炒作，这种相当于不能叫做投资，也最多叫做一个跟风炒作。 嗯、 炒作以后，真正的与独角兽概念相关，真正能体现在业绩上面的，等这一轮回落以后，很多票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分化。 嗯，是哈。那么针对于这个公司的涨幅过大，安彩高科。也曾经发布了股价异动的公告。 嗯 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媒体报道 IPO 富士康 IPO 申请上市，那么他们也说提到了我们公司，那么他们表示该事项和公司无任何关联、 嗯、 啊等等，请投资者啊、 嗯、 理性投资。 嗯 你看，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呢，这个只是这一波行情当中的一个现象， 对、 啊、一个现象，但是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投资者注意，里面呢、 嗯、 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啊。 对对对， 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新经济领域受到这个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推动哈、啊。 对， 所以呢，我们也要擦亮眼睛，看他们到底有哪些是有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业绩在推动的。那你认为这个投资的周期应该是多长时间？ 我觉得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蓝筹的板块的一个上涨以后，很明显从去年底到今年初这一段时间，很多从蓝筹里边出来的资金或者场外的一些资金在大量的流向具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包括所谓的中小板蓝筹和中小板50和创50这些板块。对于这些板块来说，我认为今年的投资方向主要就集中在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方面。可能大概率这个会贯穿今年整个一年的这个周期。在这里边主要和国家政策相关联的一些板块，国家政策支持的一些板块会吸引大量的资金进行买入。这里边的某些标的，特别是某些行业龙头的标的，会得到大量的估值溢价。 嗯， 因为特别是现在所提到的科技股这些公司，很多公司，特别是那些龙头企业，可能它的利润和市盈率这些， 不是能够匹配。 对对对，但是市场的情绪就是这样，它当认定你这个标的是一个龙头的时候，这个标的会给其他的 其他的标的带来很大的一个示范效益。 您的意思， 市场的热钱也会去追这种 啊，只要这些啊领域的股票有业绩支撑，有政策支持， 对， 市场还是会给他们一些高估的。 是的。科技类的票，科技类的股票，很多股票，包括这现在要回归的很多独角兽，是不能按照这种市盈率这种去估的，因为很多这种独角兽企业、科技类的企业，它的收益是负的，因为这种科技类的企业，它很多的这种收入，它会投入到大量的研发和企业的发展中，这种估值的溢价是一定会有的， 好，那就不重要了吗？换句话说，大家就要忽视它的估值吗？它会不会有一个高估的过程和回落的过程？ 高估肯定会有。包括这一轮，就比如说芯片的很多股票，它一轮涨了50%，可能涨到30%以后，就是很多市场的情绪在推动它再往上涨。真正的当市场的情绪比较稳定以后，真正的走出一个慢牛格局的，这种才是一个行业比较能够长期持有的一些标的。 那比如说您来操作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来介入呢？ 您是说现在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一轮涨势不错的这个科技题材的股票？ 这一轮科技题材的股票，现在是需要等他们有一个回落。回落以后，如果有个10%左右的回落，如果能在这个位置能得到比较有利的一个支撑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建一部分仓位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从今年的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因为您不管怎么着，我觉得总得有一定的底仓吧，对吧？ 所以说现在也不宜追高，这是您的态度 啊？对，现在因为创业板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但是创业板在这个位置，在1800-1900点左右，1800-1900点左右，如果能够整固，会向上面挑战2000点的话，我认为等创业板回到50日线，很多芯片类啊、5G 啊、人工智能板块的一些标的，特别是龙头的标的，回到50日线，如果能在50日线得到一个比较有力的支撑的话，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第二次上车的一个机会。 其实有时候投资要有这个恒心和耐心。 对， 有的人他一天不买他就不爽。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说是要等他二次这个回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确认上车哈。 对， 还有好多人在等待创业板自1571之后的一次大的回归，可是没有等到，这个怎么来处理呢？ 因为是这样的，当市场的预期一致了以后，其实很多时候的市场的投资的一个结果都会是反向的，大家都在等回落，它一定都回落不了，大家都觉得它回落不了的时候，反而就会超出大家的很多的预期，因为这一轮创业板，首先它的放了量，并且突破了它的一个压力线。我觉得是这2年多以来创业板第一次突破它的压力线。如果能在压力线附近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的话，今年创业板，特别是创业板里边有业绩支撑的创50、创蓝筹这些标的，今年的走势应该会贯穿全年。 好，这是您的一个分析和态度啊。 对，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要和今天的嘉宾啊，贺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刚才您看好的这些板块的一些轮动啊。轮动是怎么发生的？它背后有哪些驱动力？轮动是不是中国股市的一些特有的现象？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可能是要贯穿2018年的一个股市现象，那就是板块轮动啊。其实啊，不仅仅是2018年，可能每年都有板块轮动。但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认为，这个轮动可能会发生在成长股啊，以及这个创业板的一些股票之中。那下面我们请贺先生哈、来分析一下您的逻辑啊。刚才你已经谈到了，就是说有几个因素啊来支撑这些板块的发展。一个呢是政策面的利好，以及他们个股的盈利空间改善。此外呢，还有前段时间的这个超跌啊。那么经过这个近期的反弹之后，你认为还存在没有反弹的，或者还存在超卖的，被我们忽视的业绩还不错的潜力股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股票上涨，第一，核心原因是资金推动。资金推动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和业绩有关系。当一个企业的基本面发生了改变，业绩出现了大幅上涨以后，它的股价可能会随着它的基本面有一个上涨，或者大幅的一个上涨。另外有一个上涨的一个逻辑，就是超跌的一个反弹。包括我们今天的盘面很明显，就是当成长股和题材股当今天全面熄火，特别是尾盘券商也砸盘，出现大幅的抛压的时候，今天很多涨停的，可能是前期大家认为的一个地雷的一些票，比如说獐子岛，比如说乐视网。这些票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跌幅巨大，很多抄底的资金在搏一个反弹。因为对于很多标的来说，就像乒乓球一样，你扔到地上，就算扔得从再高的地方扔下来，它也都会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反弹。因为你从反弹的底部往上算，有的时候你做一波反弹挣个20%左右的收益，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不是太成熟，很多资金它的收益还取决于这一块博弈的这个角度来，博弈的这个角度来获得收益，而不是像境外的那种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对，而不是像境外的那种成熟的市场，一定要和企业的基本面发生完全挂钩啊。 是， 但是我们知道股市也有这个八个人赔一个人平一个人赚的现象， 对 啊，那么你可能看到人家是喝汤吃肉， 对， 自己在这儿咽糠吃菜啊， 对， 所以说这种风格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啊。 对，因为咱们所看到的永远市场所反映出来的已经是结果了， 嗯， 当你出现大幅上涨以后，当市场的跟风进去，可能跟风很多都是散户类的资金进去以后，可能就面临着里边的大资金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抛售。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现在还有便宜的被低估的价值股或者是成长股吗？ 我觉得今年的方向还是要从这几个主题的一个投资板块里边去找相对低估或者走势比较稳健的一些龙头股上面。 嗯 啊，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整个市场的资金量还是有限的，就算最近的涨幅很好，但是其实市场的资金的增量并没有有一个特别多的提升，并且现在 IPO 速度很快，市场的供给很快，但是市场的资金有限，所以说很多标的如果没有业绩支撑，如果不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的一个发展，有些标的可能两三年之内是很难得有一波很难得上涨的，因为上涨的核心原因就是资金在推动啊， 还有业绩在推动啊。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是这个 5G， 还有一个是这个芯片， 5G 芯片、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区块链、生物制药、新经济， 这些你认为是今年的这个热点哈？ 对， 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板块轮动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您预测呢？ 我认为今年的主题投资路线呢，肯定是跟着市场的大势走，追随龙头股和成长股，特别是低估值和有业绩、高速发展和巨增的一些成长股。建仓的时机主要就是利用指数的一个震荡调整的机会，去监视在这些主题板块里对应的标的的实时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情况。 嗯， 结合比如说很多人懂那种 K 线技术，30分钟级别的调整、60分钟级别的调整，通过这种级别的调整来找到合适的一个建仓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对于大众的投资者来说，可以把这几个板块都分别列出来，当某个板块出现了一个比如说比较大级别的买点，30分钟级别或者60分钟级别买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介入到里边，在板块之间充分的用好那个跷跷板的效应，因为市场的这种所有的板块都一起涨的这种 普涨格局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久，所以说大部分还是在板块之间市场的热钱和市场的最活跃的资金，从他们的本身也会在板块之间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轮动。 您的意思是从技术面来找板块轮动的这个启动点， 对， 和这个启动的板块， 对， 是吗？ 大方向我觉得咱们是要在抓住国家支持的这个 大方向，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对对对， 但是在策略上就要看技术 的 指标给出， 对对对对， 没给出这个信号，这是您的观点， 对对对， 是吧？ 对， 就很难预测今天哪个板块爆发，是吧？ 对， 或者说昨天能不能够预测到今天这个保险板块这个下挫是不是？有时候很难猜，就猜是很难猜的。 我觉得你可能猜对一次，但是从一个成熟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做一些相对来说有把握的一些事情，才能提高投资的收益率。 好，这是您认为的这个板块轮动在策略上应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那么下面我们来说板块为什么要轮动，它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板块轮动有大板块轮动啊，也有这种各种概念的板块轮动。 对， 哎，它背后的驱动，我们当然知道是资金了和情绪了哈。 对， 对， 对， 它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逻辑？ 更深层次的逻辑，第一个是就是说国家政策面的一个各种政策的出台；第二个就是说业绩的支撑；第三的一个为什么会轮动，就是因为整个现在市场的资金量是有限的，市场的这种存量的资金不可能扑向所有的板块，市场的存量资金也会选相对热点或者相对 低估的一些板块去进行一个进攻。 嗯， 啊，因为说的最直接一点，因为这个资金都是趋利的， 嗯， 这些市场的活跃资金也是市场上最聪明的一波资金，他们会选择和引导市场的一些情绪，从这里边来获得更大的一个收益。 嗯， 啊， 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怕涨，也不怕跌， 对， 也不怕此起彼伏的热点， 对， 就怕一滩死水。 对，嗯，其实市场只要有波动，市场就会有机会。 嗯， 所以说我觉得最近虽然说很多板块涨得好，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去追热的板块，而是静下心来，我觉得从国家产业支持的一些板块里边去挑选真正能够穿越这一年这一两年穿越牛市和熊市的一些龙头股，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然后在里边做一个轮动和波段的一个操作。我觉得 在您以前的这个投资的历史当中哈，有没有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可以让我投，或者当时哈的情况下很难找到让你们兴奋的标的，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有啊，当市场出现一个整体的一个熊市的时候，或者单边的一个下跌的时候，其实每天盯着盘面，当你发现无从下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内心其实是短时间短倒无所谓，比如说两个月左右的一个熊市或者更长的一个熊市，你这个从内心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很熬人的，因为大家都想在里边是来挣钱的， 是 当一直发现没有安全的挣钱的机会的时候，这个对人的耐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 那段时间做点啥好呢？是关了电脑什么都不干好呢，还是说静下心来去研究公司好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第一个，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去研究公司的一些基本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不好的环境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超跌的一些机会啊，有一些短打的一些机会啊，去发现，去用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活着。可能整个熊市下来，你可能比如说每年就挣到5%，可能8%，但是如果能穿越牛熊，在牛市和熊市里边，一轮牛市和熊市里边能长期存活下来，那个每年的复合收益率还 OK，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专业的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而不是每天都以打市场的热点为主。我觉得当然市场热点还是要跟，但是这个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这个不是主要的方向，我觉得。 好，我们有点这个谈到这个投资心态的问题了。有人说了，说这个市场我找不到热点。不是没有热点，以及确实像你刚才说的啊，单边是很平淡的时候，我就买银行，然后我就打新，还有的钱我就国债逆回购。 对， 哎，你分析一下这种策略可不可行？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投资的风格和投资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策略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特别是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来说，不是说每天都需要交易的。很多中小投资者，比如说只要自己能掌握一两项比较好的一个技术指标啊，比如说熟悉什么 K 线结构啊，每年只要抓住两轮或者三轮这种机会，就做这两三轮机会就 OK 了。就比如说很多投资者，他就做超跌反弹，不只要没有大幅的下跌他就不出手，但是只要每次大幅下跌以后他再博个10%到20%的收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投资风格像狼一样，就是他不到这个羊快冻死的时候他不出手。 对， 是吧？我们看过那个小说《狼图腾》，就是这样，他严格的执行他的纪律性 投资纪律。对， 而他也不老吃羊， 对， 他也不老割韭菜， 他一出手他就必然要命中。 对，是，当然就是说这要有自己的这个一套打法和战法哈。 对对对， 是，每个人的策略也不太一样啊。 对， 好，刚才谈到的是这个轮动哈，以及这个没有轮动的时候你该怎么来操作。但您的观点是今年呢还是轮动？当然我们也知道 有的人说中国的这个市场有很多的这种规律啊，包括行业的周期的政策的啊。 嗯。 一月份干什么，二月份干什么，三月份干什么，四月五月六月。一年大家有时候能捋出一个这个不同的投资热点来啊，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嗯， 从以前我们来看的话，这种分析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一般每年的年底到年初，第一个是春季的一个行情，首先就是农业板块，因为和从一月份开始吧，这个一月份因为有两会，在这儿每年都是农业出一号文件。首先农业行情，一月份因为每年正好赶上过年那段时间， 嗯， 所以说消费啊，白酒啊， 嗯， 这些板块会得到一个资金的一个追逐，然后到了四月份三四月份左右的时候，主要是一个年报的一个行情， 嗯， 因为这时候都会推出一些高送转啊，包括年报很多 预增， 预增啊，包括等等，包括当然在年报也有踩雷的啊， 嗯， 啊，到了每年到六月份五六月份，相对来说是一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 嗯， 那段时间基建板块可能相对会有一个不能说可能带来很大的收益，但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嗯， 每年的七八月份那段时间，旅游板块啊，每年会有一定的那个增长。 航空， 航空旅游啊，然后到每年的下半年，十月份、十一月份那段时间 ，ST 板块。因为它涉及到要保壳，所以说 SD 板块那段时间也会有一轮像样的一个增长，到了春节，又是那个消费白酒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轮回， 嗯， 当然这里边可能会穿插着很多大的一个投资的周期，里边会穿插着一些很多小的一些周期，比如说新能源产业，比如说金融这些。板块可能周期性并没有特别的强，但是他们时不时在这些周期中会穿插着这种，当其他的周期没有表现了，其他的板块没有表现的时候，可能这些板块就会来补充那些周期里边的一些空白。 是，当然这是很多股民啊总结出来的哈， 对， 也是跟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活跃的内容有关系， 对， 所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对， 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按照这种去操作， 对对对， 有可能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哈， 对， 出雷啊，或者是这个行业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对， 不像原来那样了，所以呢这只能作为一个 参考， 作为一个参考哈， 对， 那这个参考的维度还有很多哈， 嗯， 还有比如呢有人专门研究这个会议， 嗯， 各大部委 对 要开什么会，或者说有些行业啊， 嗯， 什么时候开一些重要的这个会议， 对 啊，在这个会议上面会透露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动向， 嗯， 以及不同的时间段发布的经济数据， 对 啊，包括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数据， 对， 可能会啊怎么影响到第二天的市场， 嗯， 那么您认为我们做一个比如说我们关注一个行业吧哈，关注一个行业当中的这个龙头啊， 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些信息捋在一起，我们作为投资者需不需要哎自己整理一个轮动日历，轮重要事件提醒备忘录， 嗯， 你们会做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对于专业的投资者，特别是一些机构的投资者，这块儿我认为是必须要做的，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来说，很多板块它都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首先是板块，这个板块的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基本面有没有发生改变，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板块有没有资金开始，有没有特别是成体量的大资金进行一个介入进行一个推动，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是必须要具备的这个能力， 嗯 啊，当然可能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来说这个要求有点高，我觉得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核心还是有自己在这个市场上能存活的那个三招两式， 嗯 啊，就每年就一定要稳准狠，我觉得对于 那个尽量少的去跟风，去跟风炒作，因为从长远的角，从拉长一个周期来看，这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跟风炒作大部分都会被割韭菜。 嗯，而且大部分人还会骂人。这个刚才您谈到很多领域哈，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一个一个的来谈哈，有些也已经谈过了哈。 嗯， 您能不能挑一个你们这段时间啊重点在关注的领域，跟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它全年的一些热点？ 我觉得核心的板块，我和刚刚在节目里也提到了。 嗯， 首先是创业板。今年我们认为会贯穿全年。如果大家对于创业板的个体标的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把握，大家可以在创业板 ETF 进行回调的时候，可以选择介入创业板的 ETF，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 行业呢？ 行业主要还是在第一个是雄安，因为我觉得这届政府雄安至于这届政府来说是一个不亚于当年的浦东新区。我觉得雄安这个主题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吧。第二个就是芯片，国产芯片，这个是因为国家在这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为这个也相当于关系到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相当于换句话说可以核心技术吧。因为之前的很多芯片的一些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内，掌握在 国 外。 那这背后有哪些类型的上市公司是可以让我们值得重点去研究呢？我们不说公司的名字，我们就说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是否有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些，或者说拥有一些核心的技术。 我觉得人工比如说芯片板块可以从设计、存储，然后封测、 LED 和设备这几个维度去进行一个挖掘。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维度里面都有自己的龙头。 对，因为现在很多，因为上市公司现在三四千只，每个细分领域都有自己的龙头。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会涉及到股、锂、正极、负极、设备、整车这些。比如说 5G 板块，它可能会涉及到主设备、光模块、光纤、无线基站、物联网这几块。 其实对于这每一个公司的研究啊，都是一个特别需要时间和精力以及专业度的工作。 对， 如果大家不是在这个领域的话，有的时候也还真的是很难弄得明白。 对， 因为本身这就是一个高新技术的领域， 是 你说作为普通股民怎么弄得明白呢？我有一个建议，您给分析分析啊。因为每年出年报的时候这些公司都会公布自己的这个前十股东嘛。 对， 是吧？ 对， 那么我就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新进的基金。那么再看看这个基金它以前的这个历史表现怎么样啊？我研究研究这个基金经理，我觉得这个可能比我研究这个公司在专业度上要容易一点点。那么我再看多研究几家这样的公司，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交集。我在这个基金里面我再挑选一些标的作为我投资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逻辑其实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去解决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个如何投资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公开信息都是有几个月的滞后性的。 是。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可能第一个是从公开的信息里边看前十大流通股东的一个构成，第二个也要从这个 K 线的走势，包括它的量能是否放大，这块儿我觉得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可以， 不能作为唯一的判断。 对对对，因为主要是时间有滞后性，特别是年报这种，当很多公布比较晚的那种 公司，它可能您看到的都是三个多月前的， 它可能基金就已经减持了。 对对对对对， 是。所以要刚才说了嘛，你要多比较几家公司， 对， 然后呢，从里面挑选一些基金， 对对对， 这些基金中间还要再比较，同时还要看你什么时候买入这个基金的时点。 是的， 跟它这个创业板，或者说跟刚才所说的行业的热点，是否啊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上的契合啊。这是一个策略。 对，因为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的名字啊，就去年排到比较靠后的某公募基金，到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它的业绩跑到市场的前列了。所以这个因为对于很多基金特别是机构投资机构来说，他们每年的申购赎回，包括基金的一些风控等等原因，这块也会对于基金的持仓造成很大的影响。 是， 包括基金会不会被动的减持等等原因，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块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也得考虑吧， 也得注意啊。 对对对， 是。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也很有意思啊，一般这个基金很难在头把交椅上坐很久。 对， 风水都是轮流转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哈，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财富森定制单元当中的问答。李先生他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他父亲呢是做实体的，后来开始做投资，他自己呢喜欢买股票和做一些其他的金融产品的投资，他就感觉好像这个买股票跟他父亲买企业很相似，心态上呢却完全不同啊。他说能在股票上赚取财富的人都是以投资某家企业或某个市场未来的心态去买的，而不是每天盯着 K 线图。所以想请您评价这位投资者的这个观点是否值得其他的股民借鉴。 我觉得现在监管层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对市场的一个引导，包括去年对市场的一个引导，也是引导大家去长期持有投资具有业绩基本面支撑的行业领导者。所以说这个也是中国向境外看齐的一个方向。随着独角兽很多企业的一个回归，会让这种效应得到一个加强。真正的好的企业一定是要长期持有的。你长期持有，比如说一年，比如说三年五年，就咱们去看看腾讯在港股的一个走势，您可能从短期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来说，它可能没有大的一个增长，但是当这个企业基本面或者企业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时候，您看腾讯这个它本身的股价，它会是一个长牛的一个走势。 有人说了，马化腾一减持，腾讯股票就涨。 对，因为市场缺乏筹码。当大家觉得能买到筹码，有大量的筹码的时候，很多资金就会更加的去追逐这种所谓的独角兽。 所以确实啊，就是说很多事情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投资股票也好，或者是你去投资某个企业也好， 对， 你看中的还都是他们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发展空间。 对， 好，非常谢谢北京荣兴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分析您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平缓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